就借问你的眉眼，你问我酒醉的淡漠，酒醉的淡漠，告诉他不要忘了我。酒醉的淡。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. So

不住你欣赏我那一种表情，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曾让你分心，说不出离开的原因，勉强说出你为我记住的每一封信都是你离开的原因，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。 超越所有。